山泪，驾着风，披朝霞舞彩虹，把大地写满我梦中城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吹送，只是你我曾。

擦干眼泪的芳华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演唱的《贪恋》，周慧敏带出的《保护》，周华健演唱的《在云端》。 不再怀疑，我等一点爱。

世界有了你，每一次感觉都如此美丽。 点亮黑夜的

想你在早晨，想你在黄昏，我无时无刻无心无魂的想你，我愿意认，我是认真，对你的爱一天天的加深，哪怕结果会残害我一生。能和你共度一生，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，有点点愚笨，对爱没天分、哦、爱你的眼神，爱的天真，紧闭的双唇，只愿等你亲吻。心只能背对背，无法心连心。